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三卷第90集。 绿言远远勒住马，命大军缓了步伐。 父王，儿臣愿领3000儿郎为先锋，与之一战，挫一挫敌方锐气。 他这摆的是一字长蛇阵，主帅及部分兵力仍留守在城中，城外兵马用来与我们硬拼，一旦失利便可退回，城楼上用弓箭制石相护，此阵可进可退。哼，这守城的倒也不是草包，这主将是怕士气太弱，想趁我们远失疲惫以逸待劳，打个胜仗鼓舞士气吧。 硬碰硬的话，谁怕他不成？孩儿请战。 既然如此，你领10000人，兵分五路，暗合五行，分而截之。这阵势两翼骑兵是关键，需要尽力牵制，中断则猛攻，对方一旦首尾不能兼顾，这阵便算破了。 是。 待五股骑兵冲到阵前，守军阵势一变，退为6路，一一迎上，还多出了1路可以用来抄对方的后路。匈奴军也不惧，勇猛直前，两军未接，已经箭矢如雨，不断有人翻身落马。 不错，不错。 王爷是说谁不错？ 守得不错。可惜啊，第一战是硬仗，我们非赢不可。叶和，再领10000兵马，拦他们的后路，不要让他们退回城中。这里守军只有20000，杀一个少一个。 是。 两相接触，匈奴锐气难挡，守军不到一刻便损失近1000余人。主帅段祺义心中忐忑，又见对方援军飞速赶来，立刻下令收队。绿言见对方退兵，也发令鸣金。耶和没捞着仗打，大为不满，骂骂咧咧。而乌子勒部下旗开得胜，欢呼不已，三军振奋，士气更盛。接下来的数日，绿言每日都发令全力攻城。段祺义心中畏惧，坚守不出，仗着这城墙高大，守的倒也不难。朝堂上仍旧是每日热闹非凡，有骂段祺义驻守不利的，有说这才是取胜之道的，口水仗打得比城外战火亦不逊色多少。不过兵临城下，众臣还能每日这么争吵，也至少证明了众人心里还是有指望，大家都盼着秦王军能快些到达，两相会合解了此围。这些无关痛痒的口水架，吵一吵总比一潭死水的强，好歹还能调节氛围，倒也没人当真。然而众人都没想到的是，仅仅数日之后，前2路援军中伏，全军覆没的晴天霹雳便传入了京城。争吵不休的人此刻都住了嘴，朝中一片沉默。萧定苍白着脸，第一次觉得这雕龙宝座就像一块烧红的铁板，坐起来居然那么难受。一而再再而三的迎头痛击让他措手不及，他第一次觉出了一种形势一旦形成要更改起来原来是这样的难。微风起于平漠，如果在狂风之中试图力挽狂澜，那只会被卷入漩涡，成为那片渺小的身不由己的浮萍。萧定几乎是立刻在那张早就准备好的诏书上盖上了他的宝印。之前他犹豫再三，不能断定这命令会不会最终祸及自身，而时至今日，事到如今，他无路可选了。诏令中的内容让朝臣们大吃一惊，却又哑口无言。萧定重任了陈泽明为殿前司都指挥使，即俗称的殿帅，统领殿前司即刻上阵守城。印绶官服因为时间紧急被直接送往了陈府，前去传令的是一位西府要臣。然而让这位御史惊讶的是，沉默良久之后，陈泽明一句多余的话也没说，他面色如铁，似乎毫无欣喜之情，谨守礼仪地在叩谢皇恩后接过了黑轴锦卷。 想象中的愤世嫉俗和百般推脱或者感激涕零，这些通通都没有出现，这让这位大人预备好的满腹劝慰全都落了空。陈子明将他请入了正厅，换人上茶，彼此把恭喜和谦逊之类的套话说过一遍后，御史大人多少有些失落地打道回宫。陈泽明让人备马，换上官服，准备入宫谢恩。衣服穿到一半，心中一凛，回头看，青青站在身后不远处，默默凝视他，眉目间忧色重重。 怎么了？ 万岁怎么突然又想要重用老爷了呢？ 陈泽明回想起自己那一日入宫看到的奏折，那时候他已经感觉到萧定在暗示什么。然而等了整整一天之后，他等来的却是已经另定他人的消息。当时他以为自己是病久了糊涂了，或者太急切了，以至于分不清这局势。然而到今天，这封意料之中的谕旨到底还是来了，虽然过程反复，可到底来了。 国之危难，用谁不是用。 陈泽明说完，戴上官帽往外走，走到门口却被青青拉住了袖子。陈泽明缓缓回身，握住青青的手，他的手因为练武满是茧子，被这样的手握住不会觉得舒服，但会很安心。这双手掌沉稳而宽厚，就如同陈泽明这个人一样值得依托。青青的手指渐渐松了，陈泽明的病固然是旧疾，可也是心病，否则你无法解释为什么他这样快便能下地行走如常。入宫一夜后的陈泽明似乎突然就清醒了，他等待这封任命的固执化作脊梁，让他重新站了起来，自己怎么能够拦得住他。 你有身子，在家歇着吧。 生心难测，万岁一天一个主意，谁也不知道他下一步会干什么。万一 他想说，万一退敌之后皇帝来个飞鸟进梁宫藏呢？可看着陈泽明凝视自己的双眼，他突然心虚，不敢再继续往下说。陈泽明早就听出了青青的弦外之音，轻轻地捏了捏他的手。 我只知道这个时候如果城破了，所有的希望都没了，所有的人都只能任人宰割，包括你我。 青青再也说不出一个字，怔怔地看着陈泽明转身离去。待入宫到了崇文殿，陈泽明终于见到了全无欢容的萧定，而这是在朝华门事变之后两个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会面。仿佛此刻他们放下了曾经有过的那些你死我活，两个人都在此刻突然领悟了自己身为君主或者身为臣子的职责，并摆出了该有的态度。陈泽明在赶来的路上心中已经拟好了一份名单，他需要有能力又相对熟悉的人来执行他的命令。这份名单一经提出，萧定立刻应允了。对于此刻愿意出手力挽狂澜的忠臣，萧定心存感动。不论这份感动是真是假，至少他表面看起来是那么回事。他许诺了若干封赏，听起来只要城外之围能解，陈泽明不但能够就此翻身，更能在权力的道路上东山再起，再造辉煌。陈泽明没有推脱，只是一味地叩首谢恩，像每个臣子此刻该做的那样。曾经不共戴天的他们就这么平常地见面然后分开。陈泽明从宫中出来之后立刻奔往军营，上了城楼。萧定的赏赐紧随而至，那其中包括衣服、被褥、食品等等各种日用品，内容之丰富齐全，充分体现了天子倚重信任之心。段祺义被调为副帅，独孤航任为先锋，其他各路将官各升一级，均有相应封赏。这一系列动作在半天之内完成，陈泽明的动作不可谓不快，而萧定的响应也是至始至终的如影随形。 这样大的举动不可能瞒过相距不过几十里的吕岩。吕岩笑一笑，下了一道奇怪的指令，放松攻城的节奏。这放松也不是完全放松，只针对段祺义镇守的西南门。几天后，京中开始出现传言，说是第三路秦王军义重伏全灭。城中早已是人心惶惶，这说法的出现几乎立刻击溃了众人的心。很快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这个让人恐惧的消息迅速地传遍了京城。官方不得不出告示辟谣，说这传言纯属伪造，朝廷至今尚未得到其他秦王军队的明确消息。然而谣传还是愈演愈烈，以致到最后，百官中竟也有人开始质疑朝廷是否真的隐瞒了前线消息。当然，这话没人敢在台面上说，但私下的交流使得一种消亡已久的言论开始抬头，那就是早就被萧定坚决否定的南巡之意。在一次早朝上，这个论题被人大胆地提了出来，上奏的是萧定的御史中丞齐建哲。御史台本来有监察职能，在此刻把京城中人心不稳的情况反映上来，也是官员本分。然而这位齐中丞，或者是出于对君主的关切，或者也可能是出于对自己生命的珍惜，在反映完流言漫天的情况后，顺便提出了宣华府之役后京都储粮补充不足，如今救援不力，再守下去很可能是坐以待毙的这种猜测，并建议萧定考虑突围南杏之徒。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